去旅行吧，我是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接下来呢，有请跟我们一起去旅行的嘉宾，我们的好朋友丽华。 大家好，我又来了。 欢迎欢迎啊。 嗯。 开头的时候提到了春天是真的来了啊，已经进入到四月份了。 嗯。 基本上大降温可能不会再出现了。 对。 到了美丽的春天，温暖的春天，丽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出去玩。 啊，有什么计划吗？ 其实因为现在还在工作和上学嘛，就学习和工作都在做，所以没有大块的时间去哪里玩。可能就在附近，或者是去开车兜兜风什么的。 去议政府吃部队锅吗？ 没错，上周真去了。 真的吗？ 是是是。 哦，真是。我 好久没去了 啊！我其实就在家自己点个外卖， 我这更享受。 我经常自己在家点这部队锅， 真可以点的。 就是来一份，那不是两人份以上的吗？ 对对，我也点过。 我自己可以一个人把它都吃光 啊！名副其实的吃货。 是的啊，春天呢，吃是可以的， 没错 啊，但是还是要节制。 对 对吧？ 对，因为马上就要到夏天了， 对呀， 衣服就薄了。 对，天儿这么好啊，估计再不愿意动弹的人呢，春天也都会走出家门。想问一问丽华，喜欢去游乐园吗？ 小时候喜欢去，但其实现在不太喜欢去了，年纪大 玩不动了，是不是？ 玩不动也是玩不动，然后没有人可能会随同，和家人去和父母去太奇怪了。然后朋友吧，年纪都已经都对，不如。没有人可以一起去 哦，所以这个现在的游乐园呢，它可能不光光就是把这个重心放在游乐设施上了， 嗯， 它可能会配套一些其他的东西，不让你觉得，哎，什么样的年龄段的人来都可以有自己享受的东西， 对， 对吧？ 对， 这里要提到是韩国最大的一个主题乐园， 没错，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就是韩国最大的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游乐园，就是位于京畿道龙仁的爱宝乐园， 对，爱宝乐园， 大家都知道吗？ 对，我觉得这个 很有名， 中国人也都知道吧？ 是， 因为不管你是随团来还是自由行，好像都会有这么一站， 没错， 对吧？全世界都很有名了， 对。 这里呢，刚提到的就是，不光有游乐设施，就那种啊，像年轻啊，很有活力，一排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也没关系的这样的朋友，很喜欢的各种各样的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 是， 还有动物园，还有美丽的这种庭院什么的， 没错。 所以这一整天的时间在这里逛，我觉得也是逛不过来。 逛不过来，逛不过来，除非你很早早的就过去哈。 对对对。 那其实爱宝乐园算是韩国人在春天去郊游的首选的一个游乐园了。 哦， 对，是的，是韩国国内规模最大的一个游乐场。那它是建于1976年的，已经40多年了哈，很有历史。那现在也是很受韩国人和国外的一些游客欢迎的一个游乐园。对，大家进去之后呢，会看到这里是分5个大主题的，以世界各地的主要城市为主题的，还有以这种游乐设施和空间特性为主题的这个 American Adventure， 就是美洲冒险，对 ，Magic Land， 还有等等一些疯狂动物城啊，等是非常非常具有特点的，非常非常具有特点和特性的一个空间哈。那同时呢，这里还分各个季节都会有鲜花盛开的这个花园，特别有名。那这里还有韩国国内最大的这个雪橇场和世界唯一的综合野生动物园，非常有名。 哦，综合野生动物园。那在这个综合野生动物园当中呢，大家真是因为它被称为世界最大的，对吧？所以各种各样的动物您都可以看到，不管是温顺的食草类的动物，还是这个活禽猛兽啊。都可以看得到吗？ 对，是可能是世界最大，可能会占非洲，完就是综合性的是唯一一个了。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啊。 那我们坐上这个特殊的一个车之后呢，可以近距离的看到一些狮子和老虎等各种猛兽哈。那还能看到长颈鹿啊，和一种各种食草的动物啊，还能看到企鹅呀，海狮啊，还有北极熊等等，在海洋里生活的动物都能看到。那同时呢，在爱宝乐园不仅有这个大规模的水上乐园的名叫这个加勒比海湾水上世界， 哦， 这个很有名吗？ 对，超级有名， 超级有名，夏天都会挤爆人哈。 你这样谁也敢去了？ 那也想去，对，它真的很有意思。那其实人多也特别有意思啊。 对啊， 我以前特别 有些项目就得人多， 同时还有各种赛车比赛的这个 speedway，那同时还有这个湖岩美术馆等一些文化体育设施。 是的，那这个游乐场的主角呢，当然是一些游乐设施了，对吧？刚我们介绍这个，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不同的季节。你看这滑雪场啊，还有这个水上世界啊，它是有分季节性的。 对， 但是一些游乐设施呢，它可能就不分季节性了。 美术馆也不分季节。 对对。对，所以您冬天也不怕冷的话，也可以去坐过山车，是吧？ 是是。 你害怕坐这样的东西吗？ 我这样说特别不好意思，我从来没有坐过过山车，我顶多就是这个海盗船。 海盗船也挺够惊险的。 海盗船其实是算是最惊险的之一吧。过山车从来没坐过， 因为很害怕嘛。 很害怕，不敢上去。 哦， 你坐过吗？ 我当然，我非常喜欢这种惊险刺激的东西。爱宝乐园，可能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还为您继续具体介绍这个过山车。 对， 那这个过山车是非常有名的，它是用木头来搭建的，没有任何一根钉子，就是靠物理的这种。搭建在一起的 很厉害啊， 所以你首先知道这个噱头你就觉得很紧张，它会被中途塌下来、啊、 对对对。那其实在爱宝乐园我们刚才也说过哈，有惊险刺激的和有比较温和的、 对， 还有各种类型的一些游乐设施。那首先在世界各个国家的这个游乐场都会有这个代表性的过山车嘛，那大家都会说啊，我们国家的这个过山车最有意思、但是爱宝乐园刚才我们也提过哈，有这个 T-Express， 对 啊、这个它是时速最高的时速会达到1054每小时1054千米公里、这个一个速度，它在直速下滑的时候，这个角度会变成77度左右的一个角度， 对， 非常， 对我们肉眼看的时候，其实就是90度的。 哦，对，看着就太恐怖了，我都不敢靠近， 陷入其中了， 我已经陷入其中了，我太激动了，对。那还有一些就是可以让人联想到亚马逊丛林的，名叫亚马逊 Express 的这个游乐设施哈，那其实跟这个激流勇进差不多，非常非常的刺激，还有这个最大超大规模的激流勇进，名叫这个雷霆瀑布，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是的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把丽华吓够呛的一些 过山车，对 啊，这过山车真的是很爽的， 对，没错， 因为它就是大家都知道嘛，最惊险的就是第一个这个坡下来的时候，它第一个坡就是刚刚提到那个坡度很大的77度这样的一个， 是， 但是的确是90度的感觉 哦， 因为 你坐过吗？ 对，因为你整个人的屁股会离开那个位置。 最恐怖，哎呦天 啊！你完全是靠那个安全栏杆把你拦在这个上面的 啊、为什么要花钱做那个？ 但这个时候呢，你不能抓着栏杆 哦， 你要把手伸开， 为什么？ 这样往下掉，这样更刺激啊！ 天 哪，不是这样更安全，是更刺激，大家可以试试啊！ 那很多高手在坐过山车的时候喜欢坐在最前面， 对对对， 你也是这样的， 是的， 天，太恐怖。 还有一个乐趣就是找一个像丽华这样的朋友一起去 啊， 你看到他在旁边吓得够呛的这个时候呢，你 更有意思是吧？ 对，你会更觉得这才是玩过山车的乐趣所在， 没错没错， 千万不要错过。当然小孩子们是不可以玩过山车的， 对 啊，有身高的限制的。那小孩子们可以玩什么呢？ 小孩子们可以玩的特别多，我就是喜欢和小孩子们挤在一起。 真的吗？ 像这个韩国这个淘气小企鹅这个动画片非常有名嘛。 波罗罗 对、然后以淘气小企鹅为这个故事背景，他们做了一些 3D 的、一些可以去观看或者去体验的一些 项目， 对，不是太刺激哈。那同时在爱宝乐园我去看过 3D 的、这个 啊、真的吗？ 对，我感觉挺有意思的。但周边都是小朋友们牵着爸妈的手。 他以为你肯定也带了一个小朋友，他不知道是谁、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到了这个爱宝乐园之后，还有一个名叫遗失的峡谷和动物王国，也是小朋友们可以去的。 对。 然后还有一些首先这个遗失的峡谷是要坐这个水陆两用的车去体验的。那可以去体验一些长颈鹿啊，可以去喂食啊，这些比较温顺的动物哈。那反面动物王国是有狮子和老虎等一些猛兽的，所以那如果是朴主播的话，喜欢去两者非要选一个的话，是去看猛兽还是去看长颈鹿？ 我如果说能近距离接触这些老虎狮子的话，那我宁愿选这个了。不过呢，它好像不可以近距离的，可能远远的看一看。虽然你在车里边，但是好像也不能去接近它。但长颈鹿呢是超级近距离接近，它的这个头就可以贴在你的脸上， 哇！ 它可以看到那个长长的舌头， 哦， 吃你喂它的草，它是眼睛很水灵的啊。爱宝乐园真的有很多的东西，大家可以去体验，对吧？再不行您就做一次这个旋转木马 啊，对，旋转木马是必做的。 大家一个建议啊，要什么海盗船呐、还有这个自由落体呀、什么大摆锤什么的，做多的话，就不要去做旋转木马了，你会吐的，因为它也在转。 是是 啊，当然还有一个春天里爱宝乐园安安静静可以游玩的地方，也是让我们哇赏心悦目的地方，就是樱花庆典。 是的，这个很有名。那爱宝乐园在每个季节都会有这个鲜花的庆典哈。 是的， 那在这个三月份哈， 是有这个郁金香庆典的。 郁金香、啊、 对，那在庆典的期间呢会盛开120万朵的郁金香，同时、 啊、 对、非常的壮观、 嗯嗯、 那到四月份会有樱花的庆典、 嗯、 那在韩国四月份左右都是这个樱花庆典的一个季节哈、 嗯、 那从三月份开始，其实从三月份开始在韩国的这个南部地区、 嗯、 樱花就已经开始慢慢的盛开了、 嗯、 那同时最靠近四月的时候会在京畿道啊或者首尔、 嗯、 四月樱花会全部盛开。 对、嗯、其实樱花呢大家一想到樱花可能是先想到日本、 嗯、 但是韩国的樱花呢也是非常的漂亮的， 没错， 而且很多的地方呢他们也知道春天里的樱花是最有代表性的， 嗯， 所以他们也会大面积的去种植，所以现在的樱花景点有很多 很多很多， 嗯，爱宝乐园就是其中一个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 嗯 嗯，当然了，这条美丽的樱花路啊，还通往一个非常陶冶我们艺术情操的地方，对吧？ 没错， 嗯， 那就是 胡 言 美 术 馆，是的，这个好像也是挺有名的一个 挺有名的美术馆。那同时，从爱宝乐园这个上端往。再往里走的话会有这个胡言美术馆吗、 嗯、 这个走的这个路边上是有很多的樱花的 哦， 嗯嗯， 也是一条樱花路， 樱花路，对、 嗯、 而且每年的这个四月中旬呢都会有一个专门的庆典、 嗯、 在这庆典期间呢是为了方便游客移动，从正门到这个胡言美术馆、 嗯、 是有胡言美术馆的这个湖水哈、 嗯、 附近是有免费的班车的 哦，所以大家可以去来到这条樱花路去观赏一下樱花、 嗯、没错， 当然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胡言美术馆里边去看一看吧，为我们介绍一下胡言美术馆的大概情况怎么样。 嗯，那胡言美术馆其实是在1982年、 嗯、 正式的开启了， 嗯嗯， 开启了。那它是有这个在过去的30多年间，它是收集了韩国的1200多个这个专门的传统的美术工艺品。 哦， 嗯，然后它是以建筑的外在的一个形象是传统的韩屋的一个形象。 嗯嗯、哦，这是很难得的，因为这个、嗯、美术馆的话，大家一提一到的话，会想到啊那种。西方式的， 对，对， 欧式的这种建筑， 没错。 那这个呢，是用韩屋的这个建筑物， 嗯，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情调的， 嗯， 而且你想想啊，春天樱花盛开， 嗯， 然后有这种古典的建筑物， 嗯， 拍照片应该是很美丽的， 很美丽的， 对， 而且可以在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照片区可以拍， 嗯、 在外面拍。这个本身这个胡言美术馆的外景也特别好嘛， 对，听说这外面也有一些庭园什么的， 没错， 对，这个应该不能错过， 嗯， 而且整个周围的景色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 他想到春光无限， 嗯， 在这样的一个综合的爱宝乐园里边，大家可以去欣赏这些非常非常不错的美术馆呐、啊， 嗯， 可以去玩玩这个游乐设施啊， 对， 都是很好的， 对 啊。活力和这个是一动一静的地方、 嗯、 对吧， 对， 活力和安安静静的欣赏或者是休息相结合的了， 嗯， 丽华来这肯定是选择后者吧， 没错，肯定是后者， 去樱花路 对， 然后走一走樱花路，然后 旋转木马什么的、 不管怎么样，反正如果您是一家来这儿的话，全家人都会有各自的这个满足的点， 嗯， 嗯，没错， 也希望呢，因为这里比较大啊，如果您带孩子的话、 嗯、 就要看好自己的小朋友啊，不要走失， 嗯， 因为的确是这里一年四季都有很多人， 对， 刚刚说的这个加勒比海岸的这个夏天有很多人，其实爱宝乐园人气非常高， 嗯， 还是要注意安全的， 没错。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的爱宝乐园的相关介绍呢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呢也会去了解一个庆典了，叫做麦田庆典，是位于安城 Farmland，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 嗯， 在这里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好吧， 嗯， 大家下期见， 感谢大家收听、 嗯、 下期再见。